场是一首萧敬腾的《我的大学》，这里是乌鱼来了，大家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刚才说什么来着？这个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呢，过去就不会再重返了。 是， 所以应该珍惜当下的好时光。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就是说说生活当中的那些流水账。 对，我们主要是说说，就是说你下班回家，到晚上睡觉前。这段时间一般都是用来干嘛？ 对， 大致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是我们两个人好奇心也是很强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朋友们的生活的日常， 而且可以互相借鉴一下，我们的晚年生活丰富。 哎，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首先我们来说资讯，这是一位网友发到网上的一个图片，看到图片已经觉得非常的温暖了。一个小男生呢站在，就是在地铁上，一个小男生呢站在一边，然后呢妈妈是紧紧的靠着他，然后呢他用手给妈妈当枕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那么成都的地铁2号线上出现了这样一幕，把网友们都给暖翻了。一个小男孩呢，先是主动的给带宝宝的阿姨让座，然后自己去站着。紧接着呢，他的妈妈说好困，于是这个小男孩就用手为妈妈垫着，还帮妈妈背包。网友说帮忙打听一下这是谁家的孩子，给我们家闺女未来预定着。 确实是一个小暖男啊， 是啊是啊， 特别的懂事。现在一般在地铁上好像看到比较多的是，必须得妈妈抱着哈。 对， 像这样的小暖男太少了。 对，也没什么想要补充的了。 气氛就这样变尴尬了呢。 好好好，赶快来化解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近日呢，四川大学的两位厨师，倪先敏和王大兵到复旦大学去交流了，一口气提供了12道菜。万万没想到，复旦的师生们迅速被征服了。这个川菜窗口是人满为患，刚出锅的菜几秒钟就被抢光。竟然还有老师天天去蹲点的。网友说，其他学校还有机会吗？ 所以我在想，复旦大学原来的那些厨师们是不是觉得很尴尬？ 是啊， 瞬间就被抛弃了， 就那窗口，只有川菜的窗口，人满为患。 所以高校之间的交流，谁说只能是在学术之间呢？ 是， 对吧？ 嗯 那个各个方面应该多多交流。 对， 接着来说，这个是让人警惕的一个事情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勒索病毒呢，也让很多人比较紧张。那现在呢，勒索病毒已经伪装成就是一个很知名的游戏《王者荣耀》等等的手游辅助工具。最近呢，央视也是报道了一款针对安卓手机的文件加密型勒索病毒，伪装成手游《王者荣耀》的辅助工具等 APP， 在国内网络传播。用户一旦中招，手机照片将被加密。专家也提醒了，说多数的勒索软件呢都会伪装成神器外挂，所以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诱惑。 总之只要是联网了，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不要乱点链接什么的。 是的， 继续来看。陈先生取车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停在小区外路边的车玻璃被砸了，车内而且是被翻得一片狼藉。那路边呢，大约是有9辆车被砸，而在这些年中间啊，一辆银白色的车辆是丝毫未损的，挡风玻璃留有一张纸条说，请勿砸窗，内无财物。那警方呢，已经开始调查处理了。 哎，就好像说好汉饶命一样，这种方 提前做好预防。 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应该要加强管理，不让任何一辆车受到这样的损害哈。接着来说，这是毕业生和院长的花式合影。网友说了，看看别人家的毕业典礼吧。不管是比心还是剪刀手还是点赞以及嘟嘟嘴卖萌，这些呢在网上比较招牌式的这些卖萌的自拍的这个表情啊，最近呢在云南大学滇池学院2017届的毕业典礼上，院长马杰呢都配合学生完成了，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花式合影，引得现场是笑声不断。这位院长还寄语全体毕业生说，希望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奋斗不息，永不言败，多么励志啊。 真的是这样啊，一般这个院长一般都是院士了吧？ 对，就是至少是一个怎么说学术权威的感觉，应该是不苟言笑的呀。 对，应该是不敢接近他， 不敢跟他提出任何要求。 对， 所以应该说人家学生比较机智。 嗯，所以院长也是一个严肃而活泼的人啊。 院长，咯叽咯叽咯叽。 来，我们一起做一个小猫的动作。 真顽皮。 哎呀，真是难忘的毕业照啊。 继续来看这个山东的王大哥啊，新房的房顶因为楼上邻居家漏水而出现三个大洞，有10厘米深，那电线呢都暴露在外面了。那么波野下呢还会有大量的石屑掉下来，那王大哥呢也是多次联系物业得不到解决，物业还说啊，目前这个补洞的机器是过不来啊，但是经过检测并不影响正常居住。人家那个电线都弄在外面了还不影响正常居住。 我也看了那个实际的图片啊， 嗯， 那是真的是房上有一个大洞，而且呢外观也非常的不美观，你想想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相信业主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嗯，那如果再出现漏水，就会连电呀。 对呀， 啊， 万一要是啊，两层楼合成一层呢？大家一家亲了，多可怕呀！ 变成了上下层 loft 是吗？ 对对对，所以及时来把这个处理一下吧，不要再找借口了。 嗯，没错。 哎，还是说到这个物业之间的啊，这个小区保安呢是用雨衣做成了假人值班。业主说看了之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最近呢，在这个宿迁市的一个小区，有晚归的业主发现值班室里确实有保安，可是呢居然是一件绿色雨衣伪装的。业主说有事儿的话可以请假，弄一个假人儿这个就不太好了吧。最近呢这个小区物业也是通报了，说呢当事的保安已经被开除，管理人员也被记了这个记过罚款，就处理了一下。那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发生了。大晚上的你往那个保安室瞄一眼一看，哎，那有一个雨衣还是绿色的，怪吓人的。 对，尤其是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这保安的作用还是特别大的。是 啊，是 吧？ 嗯， 还是要让业主更加有安全感。 嗯， 继续来看这位保姆。那近日呢，上海的陆女士发现自己钱包里的现金少了，那通过家里的监控呢发现小偷竟然是她家的保姆。通过询问得知啊，女子一个星期就偷了4次，少则100，多则1000，以为雇主是不会发现的，却想不到会被监控拍下来了。目前呢，涉事的保姆已经被拘留了。 嗯，感谢这些监控啊，就是要不然的话也会家贼难防。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好多朋友都跟我说，你说家里请一个阿姨来吧， 嗯， 你装监控感觉让她可能心里不好受， 彼此有一种不信任感。 对，但是你要是不装吧，就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确实是说不清楚。 是， 互相理解吧。 对对对。 嗯， 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家里请到一位保姆， 嗯， 可以提前跟阿姨沟通好。 对， 比如说确实呢在哪确实家里边安装有监控， 嗯， 但是呢没有别的意思，也希望阿姨能够理解。 我有一个姐姐特别有意思，他们家确实是房子比较大嘛， 嗯， 大概两三层的样子， 哎， 然后她在1楼装了一个监控，然后她跟那个阿姨其实已经很熟了， 嗯， 在他们家做了特别多年，然后她就跟阿姨说，您千万就不要心里不舒服，我是为了监控孩子的。 哦， 结果果然是孩子一般她在3楼，孩子在1楼看动画片的时候抠抠牙，她就会忽然间拿起手机。那个谁谁谁宝贝，把指头拿出来从手里，然后孩子就忽然间到处看到处看， 这个天外的来音是从哪来的， 就是，然后忽然就哭了，天哪，阿姨快来救我。特别逗，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是啊，你看人家都事先沟通好了，我相信那个阿姨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了。 他说经常他们家就环绕他的立体声，宝贝不要抠脚。 但是 从鼻孔里拿出来， 这样对孩子好像也是残酷了一些呢。还是孩子总是要面对这种出其不意的声音， 所以他现在就对妈妈无限的崇拜 啊， 他就觉得我干什么他都能看， 神通广大呀。 对对对， 你是在哪儿看到我的？继续来说啊，仍然是就是和这个就家政服务员之间呢发生一些问题。 嗯， 最近呢这个老人立了遗嘱，要将房产赠与给家里的保姆，后来呢。应该是老人又反悔了，那么遗嘱也被撤销。最近呢，88岁的田大爷一直是卧病在床。14年之前，他的老伴儿是病重，那么儿女呢，繁忙当中请来了保姆照顾。老伴儿去世之后，保姆也是留下来继续照顾田大爷。田大爷呢，就立遗嘱要将房产赠与给保姆。不料呢，在这个大爷立下这个遗嘱之后，保姆拒绝再照顾田大爷了，瞬间变脸儿。这个田大爷呢甚至还生了褥疮，公证处上门服务，于是帮助田大爷撤销了遗嘱。 嗯，所以说这个当想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对， 不要把大家想的，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没错没错。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下班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你一般都怎么安排。一起来说一说流水账的事儿啊。 哎， 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 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哈，是不是过了一天就忘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反正我是这样的。 现在的生活好像很多人都是按部就班嘛， 是、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是唤醒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日常的生活，最好能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些亮点。 丰富起来，我们可以互相借鉴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下班回家到晚上睡觉之前一般都在干嘛。 嗯， 大致的安排。 对，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就是好奇心很强，其实呢，这个话题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个不容触碰的话题呢。 谁没有那么一条半条的底线呀？ 就是很心酸呀。想一想，我们俩应该都差不多吧。下班回家之后，基本就是无缝对接式的开始开启哄娃模式。 对， 是啊，孩子不睡觉，大概 我再也不能承认我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了。 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呢，基本现在想一想，就是在没有孩子之前那种，丰富的夜生活，好像真的是已经离我们很久远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加一个前缀，就是在有娃之前，我们下班一到睡觉前都在干嘛？ 哎，我们就听听各位，看看各位的生活是如何精彩的哈。 对，我们听一听也是高兴的。 是是。 看这位叫S 的朋友说，我一般都是一边打游戏一边看电视剧啊。 哦， 这得多高的智商啊！看电视剧的时候不是得看看演了什么，有的时候还得把那个进度条弄回去。 你知道有人是这样，就开着电视剧吧，它只是一种伴随。 哦、 就你知道电视里边有声音，我忽然在想戳一下他的心啊， 嗯， 是不是他是一个人很孤单，然后需要电视里边的声音陪伴着，然后再专注做自己打游戏这样的一个事情。 哎，也确实是啊。我现在想一下，你得看电视剧播的是什么了，如果是。演的是你已经刷过很多次的电视剧，你就知道开眼就知道演到哪儿了，也无所谓， 心里有数了。对，再看这位叫小甜心，他说呢，最近就是在健身、洗澡，然后呢看一部知名的电视剧，然后正在计划着出游呢，希望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而且呢，他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每天这样周而复始。 我也是啊，我一般就睡觉前就计划出游啊。 我每天当忙完一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之后，躺在床上也会想一想美好的事情。 想一想还是 去哪儿玩啊，或者是明天的中奖号码呀，大概就是这些。 来看看我欠住一只鸟说，杂志、新闻、书和爵士基本上是完美一晚的标配，心情不好就看美剧或者是看电影。 哎呀 爵士好啊， 这是一个浪漫生活主义者哈， 晚上就适合听爵士。 是啊。 哎，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如果你晚上感觉，因为人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容易生发各种各样的情绪。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情绪还走向一个极端，所以需要看一些开心的东西调剂一下，看看美剧呀、或者是看看这个国产的什么家庭喜剧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人家就是一边看着爵士一边听看看我爱我家。 对呀、然后一会儿沉浸在音乐当中，一会儿哈哈哈的笑了。 是。 来 看看橘子恋人间说，每晚10000步打底、天好的时候就在我们这边这个湖边的景观带走看大船，下雨的时候呢就在健身房跑步机上走看仙绕。 哎呀， 这个安排不错。 是啊，首先你得住在一个好地方。 其实你看他在健身房里也是10000步、看鲜肉也不错。所以每晚10000步你也差不多吧。 对，其实我现在还是开始要让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督促自己，就是不管是就是自己的时间哄孩子的时间是多么的紧张，我一定要抽出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小区周边走一走或者是夜跑一下。 所以说一共是多少步一晚上？ 我会带那个就是 计 步器，对，然后看一下大概每天也要走几千步吧。因为我需要循序渐进 啊。是是是， 有一个过程啊。 是是是。现在好像不知道什么网站上就说你走到10000步可以给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捐钱。 哎，公益活动啊， 捐一块钱还是什么的，就是每天捐自10000步这样的。 哎， 那以这个当做目标吧。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在一步一步的提高啊，从几十步到几百步，现在上千步了， 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惭愧惭愧。 哎呀，看看孤独暗哑说什么。他说一般会在布置的超古风的飘窗上看书。 哎， 还是电子书 哦、嗯、所以在把家里边布置一下，其实很容易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的心情啊、嗯、 对， 嗯，来看这朋友吧，这好姑娘说了，和咱俩一样哈，就是带娃娃、嗯、回家之后基本上就是哄娃吃饭，给娃洗澡，运气好的话这一切能够在9:30之前完成。他说我就会点开我存了很久很久的美剧，不过基本看不完就累得睡着了，估计很多妈妈都是这样的。 我偶尔也会这样，就好不容易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嗯、然后心里特别激动、啊、然后点一集电视剧看三，不行不行，这个时候怎么能看电视剧呢， 太奢侈了， 然后再换一个下的一些，就是现在就一些网站，就是比如说优酷网，它会有一些、嗯、就说的这么具体公开课什么的， 你真是太有追求了， 我得听听课啊，好不容易听10分钟睡着了， 也不错呀， 我把电视剧看完， 我跟你说你至少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系列的过程都还是有惊无险的，是不是，至少 你的惊险是， 我的惊险就是在，哎呀，你终于觉得孩子睡着了，然后你可以干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喜滋滋的去挑选一部自己喜欢的家庭情景剧，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精彩的电视，精彩的剧情了。 怎样是贾圆圆不见了？ 孩子醒了。 哎，怎么会呢？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是会这样的。 哦，贾圆，他说：“哎，贾圆圆出来了。” 这圆圆就变得很伤心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您下班到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没错，没错。微信公众号 YJTP986来说说你的生活吧。 潘玮柏，亲爱的。 沿着西边就有水者的声音，我走着看着风中央一个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如有不同心情，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他们说你会想着这爱情，那张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谈话这件事情，嘿、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把手牵手一直在走，紧紧的像你的努力攀过雕像绳索，在脚下经过的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橘子也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哦、跟我一起手牵手，这是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握，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跳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叮咚的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 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嗯，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下班回到家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这段时间都在干嘛。 是，说一下自己生活的日常。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那近日呢，湖南的医生罗远健不慎的右脚的韧带拉伤了，而且呢是骨挫伤。那么他打着石膏，穿着15公斤的铅衣上了手术台。手术结束之后，他身上的铅衣已经是被汗水浸透了。而他说呢，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患者的治疗过程会延长，费用也会增高。他说呢，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不重要了。 哎，不能这样说呀，身体也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我们确实感觉到了医者仁心呐。 是， 也要向这位敬业的好医生点赞。 嗯， 接着来说，这位男孩呢是玩手游，刷了妈妈手机上3万块钱。网友说了，说呢，网友还教这个孩子删除支付记录。最近呢，夏女士是把手机交给孩子玩，不想呢，孩子是刷了3万来买游戏装备。儿子说呢，一个网友还教他怎么做能够删除支付记录。孩子充值后呢，将账号密码给了对方， 对方还说能够帮忙升级。网友说呀，说不承认教唆孩子刷钱充值，可是帮，可把孩子这个账号给卖掉了。总之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在妈妈这儿，就是，他首先就是不应该把手机交给孩子。 对。我觉得现在的网友也是，我觉得赚钱吧，我觉得这个取之有道啊，你不要教孩子这些事情。 是， 而且你看，这个网友最后还说，反正退给他钱是不可能了，是不是已经刷钱充值了？还可以帮他把这账号给卖掉，就是我帮你卖掉吧。有的人愿意买，那谁会花这么多钱买这样的账号？是不是？好吧，继续来看。西安的一位王女士，那西安的王女士呢是去银行查询余额，由于不会操作这个 ATM 机呢，就请陌生人吴某帮忙，还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说出来了。那吴某看到王女士的卡内余额比较多，就生了贪念，趁机呢将1.8万元余额转入了自己的账号内。那目前呢，这个未央区的法院判处了吴某有期徒刑10个月。 这属于见财起意哈， 是啊， 受到了应有的处罚。来看一下这位女士呢，是婚前想要公证淘宝账号遭到拒绝，公证处表示了说，这个法规上在这方面的法规尚属空白。最近85后的小圆和未婚妻呢，准备今年国庆结婚。婚前呢，两个人想把共用的淘宝账户做一个公证，当作是两人感情的纪念。两个人也表示了说，淘宝订单呢都是我们的恋爱史啊。可是呢，他们到南京公证处去公证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对方也表示了说，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尚属空白，公证处也没有办法对这类的虚拟财产进行公证。 其实现在有关部门的人员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是啊是啊， 现在竟然有人去公证虚拟号，可能就有点不太能理解啊。 对，五花八门的这种各种的要求，确实也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对对， 来看小涛，这是14岁的小涛和13岁的小鹏，在上课期间从学校翻墙离开后走失了。那老师和家人呢，苦寻了2日没有结果。那在近日呢，一位好心的的哥，那么在火车站见到了两个孩子，给他们送回家了。两个孩子称呢，离校之后看了电影，逛了商场，晚上就睡在广场，说呢，我们就是出来逛逛而已。 哎、 这小哥俩 是啊，说的主意挺大，说的还这么轻描淡写的，但是估计回家之后少不了要被好好的教育一下啊，以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幸亏遇到好心人。 是， 我们来看这个新华字典的官方 APP 已经上线了，免费版一天只能查2个字。最近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修订的新华字典 APP 上线。据介绍呢，这个 APP 完整的收录了新华字典第11版的指数内容，原新闻联播播音员李瑞英来播读。除了查阅生字之外，还有易读错字等闯关游戏。有网友夸赞说对学习帮助很大呀，但是也有部分网友吐槽说，免费版每天只能够查2个字，买离线包要40块钱，比纸版的可是贵了，而且查阅速度也还比较慢。这个可能会在下一步的时候进行一些完善， 通过更新哈。 没错没错，但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吧，就更加方便大家了。 其实这个新华字典这个 APP 啊，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查字典的这种 APP， 我确实是下过。我发现确实没有纸质版的那么一目了然。 哦。 而且在我觉得纸质版的，你在查的过程中其实还可以认识其他的字，还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但是那个我觉得 APP 吧，确实是可能将来吧，将来发展的完善一些会好一些、 没错没错。 说起学习的事儿了，我们来看看山东自主招生的一些神题。 哎， 看到网上也是都在热议这件事儿啊。 是， 有没有想过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厕所和黑板到底有什么关系？那高考之后呢，被称为自主招生周，那这俩问题呢，就是山东大学自主招生周的面试题。那据了解呢，全国超过70所院校将自主招生的时间，就会在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的考试时间，都是在最近。那么财经大学呢，也是在最近开始了综合评价招生，不少考生啊，在高考结束之后继续奔波在了赶考的路上， 是也是 非常不容易， 也是很辛苦。 嗯， 而且作为一名这个山东大学的学姐， 你在看到现在的这个自主招生考题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对，还好早早的就毕业了，要不然怎么办？ 这个最近呢，这个山东大学2017年的自主招生考试开考，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呢，带着考生前来一试身手。今年山大自主招生计划招录了310人左右，那么经过前期的初审阶段，有3000多人上榜，而通过现场贴出来的面试考生考场安排，最终参加面试的人员名单呢，大概是1740人左右。那么据了解，山大今年的不少考题都跟社会热点和普通的生活是息息相关，但是却会考察学生深度思考的能力。比如说，一位物理专业的考生就表示了，说面试共考察他3个题目，都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社会应用的关联度。比如问到，舰载机起飞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粒子物理当中，波粒二象性。以及呢，这个半导体和绝缘体放在一起如何导电等等， 就是 学渣又被碾压了， 就是需要深度思考 啊。是 啊， 是啊， 就专业的学生都要深度思考。 没错， 我们念下来都不错了。那报考新闻专业的一位考生就说了，那今年自主招生的专业笔试题呢是2道作文题，一篇800字左右占70分，一篇呢是400字占30分，基本是材料作文，那么与高考语文的作文形式是相似的。面试官呢会询问兴趣爱好等等问题，他印象比较深的还有这个黑板和厕所有什么关系，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井盖都是圆的等等问题。那类似的烧脑神题在其他高校的自主招生中并不少见，比如说梁祝化蝶的故事里，为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会化成蝴蝶而不是比翼鸟或者是连理枝？那么这是南京大学的考试题啊。那知道梁祝化蝶的考题呢，是让考生们脑洞大开。那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认为呢，这道开放性的考题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主要还是考察考生对于文化的理解，考生的回答能够做到有理有据、自圆其说就可以了。 哎，没错，所以对于应考的学生来说呢，并不千万不要被这个考题感觉一下就给吓住了，无从说起的感觉。其实呢，你只要打开自己的思路，脑洞大开也好，或者头脑风暴也好，总之呢，只要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表达出来就行了。 就大家都经常就互相安慰嘛。人生有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哎，你知道这个，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呢，高考之后，高考某一科结束的那天中午，我正好坐公交车，然后车上上来两个小姑娘，她们应该也是刚刚参加完那一科的高考，两个人互相勉励着，有一个说， 互相安慰吗？ 对啊，也许咱们能蒙对呢。那个就想了一下，然后很坚定的点了点头，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两个人互相勉励，然后至少很乐观的可以迎接下一科的考试啊。 你当时没问问他们是不是从小就在一个考场，一直到高考还在一个考场， 一路互相扶持走到现在哈。 哎，其实这样的好朋友真的是好重要啊。 对呀， 你会觉得永远在有个伴儿，有个能理解你的人， 对， 是不是？ 所以啊，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要轻易的和学霸成为朋友， 要不然句句扎心哈。 对，无情被碾压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继续说这个新闻。那么有考生呢是打着飞的去赶考，随着高考结束，那么各高校的自主招生还有综合评价招生相继展开。对于很多考生来说，这个赶考之路啊，真的是从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马不停蹄就开始了。那么今年呢，自主招生的试点高校一共有90所，其中有77所呢是面向全国招生，超过70所院校将自主招生的时间都定在了6月10号到6月11号。这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总之呢，就是你比如说像山东财经大学今年呢也是山东省第一个进行综合评价招生考试的学校，有一位考生就说了，说8号高考完，9号上午就坐着飞机赶到了长春参加东北师大的自主招生考试，那么9号下午报到，10号上午考试，紧接着又要坐着飞机赶往济南，这个女学生 不容易哈， 真的也是很辛苦。她而且这个考生呢，她的学业水平考试呢是10个 A， 还有叶圣陶杯作文大赛的1等奖在手。今年在各大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和自主招生考试当中呢，这个孩子也是报了4所高校。高考结束之后，他也是表示说自己还有很紧张的行程， 考试的试卷都没有来得及对一对答案，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至少为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在不断的追梦，这也挺好的哈，祝福这孩子。 对，而且说现在辛苦啊，但是考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很多啊。 没错， 我相信他一定会被很多学校录取，到时候自己就该他选学校了。 对，也不光祝福他，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这个追梦的考生都能够梦想成真。 没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下班回到家，一直到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干嘛，说一说你的日常。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才华有限公司。配合我们刚刚的资讯的话还是挺相关的哈。 哎，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也是关注每一位朋友生活当中，您下班回家之后，然后一直到睡觉之前这个时间段当中您的日常生活。 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上半段聊的是很热烈呀， 嗯、 看看下半段有朋友哪些朋友来留言了。 看这位朋友叫做川 AJ 的 Go 说、 嗯、 健身健身健身，打球、 啊， 还有就是陪老婆看看电影， 这是一位好丈夫啊。 嗯，嗯 来看这朋友说吧，他说呢，每天下班之后的时间呢都贡献给孩子、嗯、也是这样，他说到家之后喂饭，然后陪玩到九点把娃哄睡，然后才有自己的时间，一般也是会看一两集美剧，然后呢和加班回来的老公聊会儿天，结束完美的一天。 嗯，很温馨 很幸福啊。 是、嗯、这位朋友应该是位妈妈了啊。 嗯， 说刚生完第二胎宝宝，这边哄完大宝宝，小宝宝又开始闹了，基本上我现在的时间就是在大宝与小宝之间，人生的崩溃点。 坚持咬咬牙就过去了，当你看到两个孩子都茁壮长大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幸福在明天、 嗯、但是虽然这句话当年我也没有办法鼓励到自己，该崩溃的时候还是会崩溃。 想想明天。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叫星夜呆瓜，他说呢，要么在健身房，要么就在家陪女儿，只要我早回家，女儿都高兴的满屋子乱跑。嗯， 有的时候陪孩子确实是一个体力的挑战哈， 是、 嗯、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比如去健身房可能也是一种逃避。 心机呀、啊、 嗯，哎，来看这位叫诺拉女士，她说呢，弹吉他，然后这个当铲屎官，玩手机。 嗯 也不错呀，至少、嗯、 对生活已经不错了，还有时间养养猫。 嗯， 是吧， 而且我觉得你比这个养狗的这个主人已经幸福多了。养狗的话，不管你天气是什么样的天气，你早晚都需要带它出去溜达溜达 啊。是是是是是。还有比较丰富的朋友，比如说这位叫214的朋友说，给孩子安顿好之后就可以出去骑骑车什么的。 嗯，还有自己的时间哈。 对， 哎，我再来说一下，你刚才不是展望一下明天吗？ 嗯， 看看我们的明天吧。 嗯， 幸福小姨妈说了，辅导作业，带娃遛弯儿，看娃弹琴，等娃睡了开始瑜伽，感觉呢晚上比上班还要充实。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在你工作不太忙的时候， 嗯， 你上班感觉就可能就是这样固定的工作量哈。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带娃是无极限的。 嗯， 真的就是他不一定什么状况就打乱你的计划。 嗯，而且你看、就哪怕你的计划是不用打乱的、 嗯、 但是每个阶段好像都有一些要你去面对的很辛苦的时刻。就咱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就是家里边孩子已经上学了， 嗯， 然后都会发来前人的忠告，告诉我们说孩子上学之后呢，各种的这个作业课业的辅导啊，真的会占据你很多的时间。 是， 嗯， 来看看真的是太舒服的这位朋友。 嗯， 说这个孙维博说了，这进屋洗手换衣服，打开音箱听布鲁斯，然后呢不吃饭， 嗯， 喝一点点小酒，学一个小时的西班牙语，就这样。太小资了， 太羡慕他了， 这是我大概以后都不可能有的生活。 为什么以前在没有孩子以前我也没有这样去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呢？ 不过想想可能大概啊、 嗯、 十年之后吧。 嗯， 十年之后还不行， 对 对，二十年之后， 嗯， 二十年之后等孩子上大学，那我就是有点远视的时候，老眼昏花的时候， 戴上老花镜的时候，让我来读读报纸。 对，我每天看一个小时的报纸，听听布鲁斯。 哎，你不觉得这样的晚年生活也是很幸福的吗？ 对，我明天还得领舞，我得休息好。 哎呀，也是美好的明天在向我们招手哈。 是、啊、 嗯，哎，但是我记得就之前网上不是说，就是你所有就是说能够让你以后在以后然后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努力付出会有回报的，都是来自于你下班之后的这些时间你的付出吗？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位朋友我们真的看好你。嗯，以后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秀一段西班牙语。 是， 嗯， 这位朋友就说了，肯定也是没有什么生活负担啊，就、 嗯、 一切看心情喽 啊， 啊，看心情来安排。 哎， 大部分朋友估计都是这样，看心情。 对，还有呢，这位叫 Survival 的朋友说，他说呢，我是比较悲催的，因为呢，单位刚换了一个地址，所以呢，过上了不得不开车的生活，每天。光这个路程上就开车在路上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很久啊。 嗯， 所以呢占据他大半的时间回家享受夜生活。嗯 啊， 很辛苦啊， 确实是。 嗯， 车纳玉儿说跑步听歌听广播，还有比如这位叫 Love 小曼的朋友说瑜伽一个多小时，然后刷手机，洗漱完了之后靠墙腿倒立并且同时刷手机。厉害了。 是啊，本来是想为你鼓掌的，后来看看你不断的看手机，就觉得掌声减半吧。 这个瑜伽真不是白练的。时不常的就洗漱完没事我倒立一下。 哎呀，真是 走着走路过客厅的那面墙，哎，我倒立一下吧， 展示一下我的柔韧度。 哎，欣赏欣赏自己。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这叫石榴妈，他说呢不说我自己了，说说我老公吧，有几年了，雷就是不说是雷打不动，基本上也是没有特殊安排的情况下，他都会比较规律的周一周三晚饭之后7点到9点这个时间打羽毛球，回来宵夜配红酒一起看美剧。 真不错。 哎， 很有意义啊。 是啊。 嗯， 这个夫妻感情保鲜，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方式，一起运动，然后一起看一些喜欢的这个电影啊，或者是文艺的节目啊。 对啊，又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有共享的空间， 没错， 不错哈。 嗯， 来看这位叫雅红的朋友说，反正就是，吃饭之后就躺着， 哎， 那个时候真是太放松了，躺着躺着就 着了， 看看手机，再看看电视，反正躺着就是爽，就是开心。 哎呀， 就真的可能太累了吧。 对，内心当中是无比的羡慕你啊，因为以前我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呀， 就躺着，哎呀，真好， 感觉一切的就是烦心事都化解了。 嗯。 再来看最后一位吧。 嗯， 这位呢叫做小写的 J， 他说用膳之后，还用完晚膳之后啊，这个先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消化一会儿，附上葛优躺的标准动作，然后呢换上运动装，小区里边开始跑圈，路过猫窝的时候呢，会搂一眼看看他们是否也是用膳愉快呢，然后继续我的跑圈，还试图把我妈给甩掉，因为呢我要边听广播边跑圈，然后回家继续葛优躺，然后呢洗刷刷，然后开启睡觉模式。重点就是每个动作的时候呢，都必须要有音乐或者是电视机的声音陪伴着我。 嗯，真的是，其实在生活中经常听歌或者是一直伴随有音乐，确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这很幸福啊。 嗯，看一下朋友们的日常还是很丰富多彩的。 而且虽然很多朋友提到了会看手机，但是我觉得今天分享的大多数朋友的留言呢，都是手机是你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对， 多数人还是有自己的生活，这也挺高兴的。 嗯，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充实自己的生活、啊、 没错， 好好利用、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吧。 对呀、啊、 嗯 啊，也希望大家的夜生活都能够很丰富很精彩。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若不是经历艰辛太漫长，就不会像现在这男人模样，若不是曾经沧桑悲欢离合，怎能够微笑回头望、啊、可惜错过的时光不再会有，可是这就是人生，各奔走天涯散落的朋友啊，如今你们都如何，想问候一句过得怎样分，是否会想起我，如果把你 北京时间9点整。 FM